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整点快报。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。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于飞。首先来关注天气，今天白天晴间多云，北转南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八摄氏度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偏北风四五级，最低气温零下五摄氏度。今天以晴为主，气温回升，午间适宜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，但昼夜温差大，早晚出行请注意防寒保暖。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：四部门联合印发《北京市抗震节能农宅建设工作方案2021至2025年》，2022年北京公园游览年票明天起发售，设四处常年发售处，冬奥纪念钞今晚开启预约。好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。只要花少量的钱，甚至不花钱，就能住上冬暖夏凉的房子。老宅换新的幸福将惠及更多郊区农户。记者昨天获悉，市住建委、市规资委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财政局四部门联合印发《北京市抗震节能农宅建设工作方案2021至2025年》，明确“十四五”时期，本市鼓励农户对宅基地上的房屋实施抗震节能建设，每户最高可获得20000元的补贴。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刚刚发布信息，从明天开始至明年1月15号，2022年公园游览年票正式发售，市民可以在市属11家公园以及双秀公园共计24处年票发售点买到年票。中消协今天发布50款 APP 账号注销以及自动化推荐退订测评报告，点名淘宝、饿了么、腾讯视频等20款 APP 注销难，同时点名滴滴出行和支付宝等5款 APP 自动化推荐退订存在问题。总体来看，网络约车类、餐饮外卖类在2项测评内容上存在问题的 APP 数量较多，房屋租售类5款 APP 表现较好，在2项测评内容上均没有发现问题。央行此前发布公告，将于本月21号发行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纪念钞一套，包括冰上运动项目纪念钞和雪上运动项目纪念钞各1张，前者为塑料钞，后者为纸钞，面额均为20元，发行数量为2亿套，北京地区分配的数量为1150万套。根据银行公告，这套冬奥会纪念钞将于12月14号晚上10点30分开启预约。北京地区由工行、中行和建行3家银行负责预约兑换工作。2013年的今天，嫦娥3号探测器成功落月，中国成为世界上第3个有能力独立自主实施月球软着陆的国家。8年前，嫦娥3号让五星红旗首次亮相月球，而2030年前，我国将送人上月球。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，为中国航天骄傲点赞。昨天，2021西班牙维尔瓦羽毛球世锦赛进入到第2个比赛日，在2场引人关注的男双比赛中，张楠搭档欧轩逸2比0战胜了一对印度组合，顺利晋级，而李子健王昶则输给了一对日本选手，成为中国队在开赛2天以来第一对被淘汰的组合。来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。 昨天在羽毛球世锦赛的第2个比赛日，中国2对男双组合一喜一忧，奥运冠军张楠和首次参加世锦赛的欧轩逸轻松过关，而李子健王昶则止步了第1轮。作为奥运会和世锦赛男双的双料冠军，张楠曾经和傅海峰、刘成搭档都有着出色的表现，这回和第一次参加世锦赛的欧轩逸组合，在首场比赛也并没有让人失望。面对世界排名仅有92位的印度组合乔治·舒克拉，中国组合21比15、21比14击败了对手。已经在混双和男双都过了首轮的欧轩逸说，对于第一次参加世锦赛的自己来说，这个表现还是很高兴。 还蛮开心的吧，因为有很久没有出来比赛了，所以这也是我第一次世锦赛吧。 张楠也透露，这已经不是2个人第一次配男双，之前就有了一定的默契。 因为我跟欧轩逸之前就搭档嘛，我觉得欧轩逸他更年轻吧，在速度上可以更快一些，我觉得很开心可以来到世锦赛吧。对， 下轮张楠欧轩逸将对阵4号种子马来西亚的组合谢定锋苏伟一，这对于中国球员来说将是个不小的挑战。 做